啊。而家芒向编辑部10月31号晚上第二节。咁啊，我哋又返返嚟啦。头先啊，许留山就问咗真 BC 个问题啦，就讲究竟即係真正嘅英籍人士啊，会唔会对呢个英女王有特别嘅感觉，或者对皇室有特别嘅感觉。咁啊，即係真 BC 就讲咗啦，就其实都冇乜特别。即係冇感觉嘅人会多于有感觉嘅人。即係同其实咁讲啦，即係同政治都系一样啦，就係、是、大部分人都系唔系好理囉，其实一个社会。 或者大选之前会理囉，因为大家都会睇下，因为我就记得我哋即係喺 Facebook 好多朋友都讲，唉而家选完啦，但大家唔好再嗰啲諗多啲政治嘢，唉做返好自己嘢，即係大选之前会讨论少少，但係我睇我80后90后啊，即係心里有所投咩，但係即係唔会话好似好狂热，其实喺即係我都同一个以前我高中学友喺 ANU 读嘅，即係 ANU 嘅政国际关系呢就係、是、比较出名，澳洲 ANU 系澳洲国立大学。咁呢佢就做咗个 research， 佢就讲话其实东亚人呢对政治人物同埋政治系热衷过我哋西方人嘅，即系喺西方大人嘅，唔知点解。之后佢就一直喺，因为我成日讲一个儒家文化圈咧，其实我系攞佢嘅学术报告嚟讲嘅，即系佢儒家文化圈嘅人咧就会比较觉得有个皇帝统治系会舒服啲，唔知点解，可能系文化流落嚟啦，所以对皇帝嘅感觉系浓啲咯，咁又有篇嘢好搞笑，即系大家有冇Netflix 啊？屋企有冇教啊？ 手机啊，iPad 都有。 我有 啊，咁咧我就睇咗篇文咧，我哋社长都share 咗喺呢个网上编辑部嘅，就系、是、呢个 Peter Morgan。Peter Morgan 就系呢个 The Crown's writer， calls the Queen as a countryside woman of a limited intelligence。That means。即系佢觉得呢个 Queen 咧，净系 looks after her dogs and horses。 乡下婆 ，yes， countryside woman， 就系咁讲。其实佢自己都讲话，其实写呢篇嘢咧，佢自己都觉得有少少 disgusting， 因为佢唔系写紧佢信嘅嘢嘅。喺佢眼中，系啦，头先同你讲得啱。The Queen is just countryside woman. That's fucking all. 冇啦。That's fucking all 系我讲嘅。咁 系咯。唔系咁我讲多一个啦，就系我哋个之前咧都收到啲网友嘅留言啦，喺我哋啲节目嗰个 YouTube 下边，就我哋一班乡下仔啦。咁其实我都承认，即系其实对比喺香港呢啲大城市咧，我哋居住的地方， 我一直都咁讲嘅 吓。 我一直都话我系乡下仔嚟噶，虽然我由我都生活喺一个我嘅 childhood 喺呢个利物浦，但系虽然都喺个过去都辉煌过工业城市，但系其实啲基建咧，真心讲啦，英国好多好多，大部分地方系不如香港噶。 咁唔紧要啦，即系我哋乡下仔啦，即系佢话佢言下之意就唔识嘢啦。咁但系我嘅理解咧，就系嗰啲人咧就好。即系好崇拜呢个英女王，即系佢哋系崇拜一个乡下婆喺呢个 case 系，我想讲嘅就即系 系啊， 其实冇好奇怪喎，我唔明点解喎，即系你喺我哋呢啲咁嘅地方，我喺外国住咗廿几年，咁我系未见过一个外国地方，就算系英女王嘅国家，即系英女王为君主嘅国家，都唔会好似香港人咁样咁。崇拜呢、這个 崇拜啊， 呢个女王或者皇室噶，即系香港人好，即系尤其是公务员咧，就成日话，即系侍头婆俾长两句啊，又话侍头婆乜乜物物啊，即系侍头婆对佢好好啊，系契妈添，有人讲，即系辱骂到咁样。 喂， 最攞命啊！ 最骨鼻系话咧，要走埋过去英国睇佢嗰个叫咩？ 系 结婚 嫁女啊！ 取新抱啊， 取新抱啊。 有冇睇 Jubilee 啊？佢有冇睇英女王 Jubilee 啊？即系嗰件咩 ？Jubilee 应该几多？六十 系嘛？定系金禧？ 系系转啊，应该系转六十周年系嘛？系啊，咁啊，远远见到佢，哇，感动到想喊。 嗰边个？嗰边个？ 嗰个啊，五蛇。 系啊，就招呼下佢，因为我哋， 唉，我真系觉得好。 我招呼唔到，因为我已经睇唔到呢样。 老狗六十几岁，好鬼肉麻喂！ 有加餐啊喂！加拿大嗰边点啊？对于呢个英女王， 加拿大即系点讲？嗱 ，Quebec 嗰边咧就对佢冇乜感觉嘅， 系 吓，因为法国佬啦吓，其实佢哋系西手啦。咁啊，其实加拿大人对于英女王都系有住诶、好似啊，即系有好似对住啊。伍先生啊，阿伍先生对住佢嗰种感情嘅部分人系，直情有本 magazine 系啊，系啊，次次我觉得成个英联邦最后剩翻嘅国家最对对呢个英女王最崇最皇室最崇敬嘅就系加拿大。如果你留意一下、每一个皇室啱啱，譬如话阿威廉佢哋结咗婚之后吓、第一个嚟嘅系加拿大，加拿大系系、对佢哋系最友善嘅啊， 应该系。 是啊， 有没有人示威啊你哋？ 冇人示威嘅，边有呢啲咁？ 我哋有、啊，我哋有佢上次嚟 Brisbane， 即系呢个威廉王子嚟 Brisbane， 好捻多人招呼佢、 啊。可能你哋比较嘅传统上你哋系远嘅，加拿大其实系有一个保皇嘅传统， 系 因为当年美国独立之后咧，啲保皇党唔够打就走晒上嚟加拿大。 哦， 咁啊。加拿大人咧，其表面上就话同美国友善，但系其实佢哋同美国系暗中较劲，有心病。即系面对住美帝点样能够保持住自己嘅特色，呢个系加拿大人嘅外交最大课题啊嘛。 嗯， 即系做得好好。 佢个新抱生咗两，佢个新抱生咗两个噶咯，已经，但好似都仲未嚟香港。拜访下香港，睇下香港有一班咁狂热嘅分子要 失败，就阴功咯。 唉，我话俾你听， 我想问咧， 皇室去 点解要拜访啊？ 系皇室去拜访啊，习帝啊都唔会去拜访香港。 系应该系 现实生活嘅状态就 系 啦， 冇必要啊，冇钱搵嘅嗰度，梗系搵习帝噶啦。习帝可以 室系 有生意倾下都。 唔系路经点都要嘅，佢表面上都要做下样经过嘅，但系就唔知会唔会有啲大陆佬突然间走出嚟又话咩咩，我系呢个行为艺术家一盘嘢倒过去，整污糟晒人嗰啲咁嘅衰嘢啫。大陆好兴噶嘛，话我系行为艺术家倒咗盘走去林肯啊，华盛顿林肯像一个绿色油泼上去啊嘛。 哦，香港个维多利亚像都试过啦， 系咯，然之后啲友仔话我系行为艺术家啊，咁又唔知会唔会发生啊？ 墨尔本都试过，即系但系啲土著人喺度泼，即系泼以前嗰啲初登陆嗰啲set 咗啦，系啊，差唔多啦，嗰啲 冇办法嘅，因为嗰啲其实对佢哋嚟讲一个侵略嘅标记嚟噶嘛，咁呢啲我认为澳洲迟啲都要拆咗呢啲噶啦，即系。如果是即系工党做翻两三届嘅话咧，呢啲嘢就会拆鬼晒，即系嗰啲 应该会 系。但系咁你咁样做，即系等于而家美国佬话要拆南北战争时期嗰啲像咁嘅啫，咁系历史一部分咁样做啱唔啱咧？ 我认为系啱嘅，因为嗰啲像其实、即系譬如你喺美国嗰个 case， 佢嗰啲像就系一个南方精神不死嘅标记啊嘛。但其实南方是历史证明了他们是错晒的。现在即是你南方那个历史即是怎么讲呢，他们没有正面地去看这件事。即是他们觉得我们输了只不过是不好彩的。 打输仗啊。 是啊。即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他们那种对于蓄奴的取态是有问题的。还有他们即是南方的州份呢，即系点讲咧？嗰、那个歧视都到而家都系好犀利咯。即系我唔系话北方嘅州份冇呢样嘢，北方州份都有歧视。咁但系佢哋就即系点样讲咧？佢系隐性歧视咯，就唔系可以话即系一枪打死黑人啊嗰啲咯。即系南方州份就好多嘅，仲系即系个差佬可以 打黑人嗰啲，你喺北方嘅州份少好多嘅，呢啲其实都唔会容许嘅，唔会发生咯，可以话 系。不过呢个点都系对于佢南方人嘅 culture， 你咁样做嘅话，只我觉得即系就好似点讲，大陆佬喺香港拆咗维多利亚像咁大镬嘅啫。对于南方人嗰个睇法，其实对于管治嚟讲系分化得好紧要，系好愚蠢啊！我嘅眼光系咁睇啦吓。 你香港咧就唔会做到噶啦，香港系唔会嘅，因为香港呢啲共产党知道嘅，即系佢哋系唔敢搞。咁 阿吴 Sir 应该会即刻冲出嚟保护噶， 梗 应该唔会啩？ 唔通佢个仔要打佢老？唔通佢个仔要打佢老豆咩？即系佢个仔肯定系要，即系肯定系要，即系拆除呢啲嘢噶啦。如果系，即系如果系公安啊，唔系 ，sorry， 系警察做嘅人，系警察一定要帮政府啦。政府话要拆，咁我咪拆，即系帮政府做嘢咯。咁父子之争，我即系唔系咁好嘅。讲真，不过你 或者 喺吓系。 或者揾佢支持嘅，佢仲支持紧嘅政党咯，人民力量嗰啲咧，嗱，佢对住呢个紫荆嘅盖黑布嘛，咁如果要保卫翻香港呢啲咁嘅固有嘅历史嘅，咁佢咪应该要走去捍卫翻呢个铜像啊？ 共产党喺香港嘅做法就同美国又唔一样，即系佢喺香港咧就起多啲自己嘅嘢咯，即系自己嘅像咯。你有冇留意到回归之后系好多呢啲即系金色啊，即系比较品味比较俗啲嘅嘢，佢就不断起 啲恶俗。 佢佢夸张程度咧系十九区咧，佢每一区咧都会起一啲咁嘅雕塑咯，即系例如深井佢咪整只鹅嘅雕塑喺度咯。系啦， 即 系 佢就好精嘅共产党，咪玩烂你，玩烂你呢啲统治嘅标记咯。佢其实佢哋识嘅共产党系好鬼狗嘅，咁佢咪整到你嗰个成套嘢烂咗为止咯。好简单嘅，佢哋嘅睇法就，佢哋又唔会拆你嘅，佢哋整到你嗰个铜像冇咗嗰个统治嘅意义就得噶。共产党好实际。咁你澳洲个 case 就系、是，即系因为嗰个种族咧，如果佢唔拆嗰啲嘢咧，佢种族嘅矛盾贴合唔到嘛。咁呢啲嘢系，即系 in the end 系要拆嘅，因为你睇吓、啊，你讲啊，张 B C。 同埋澳洲同纽西兰其实同北美有少少区别，就系、是、其实咧，我哋嘅土著或者原住民咧，系势力都系唔少嘅，就好似墨尔本一个 park 叫 Batman， 系纪念呢、這个即系、就是、墨尔本其中一个 founder 就系、是、叫 John Batman， 就系佢就系用啲嘢博同啲土著交换咗，就换咗呢块好大好大嘅地翻嚟嘅。即系喺白人嚟讲，就佢哇呢个人又开垦咗墨尔本呢个城市，又系一个大嘅。养牛啊，即系对于澳洲贡献好大，但系喺啲土著嚟讲，佢系一个 liar 嚟，或者呃柒佢哋啊，又话呢啲嘢好值钱啊，呢啲嘢好啊，咁就换鸠晒佢哋啲土地、啊。咁呢单嘢咧，其实到而家仲系好即系大家仲系讨论当中咧，即系需唔需要拆咧？但系我谂将来应该都会拆嘅，因为其实即系你话。澳洲白人兄弟都好啊，佢要表面上系要好尊重土著嘅，同埋公务员咧系要留翻一定份额俾土著嘅，所以好多工作咧，即系我记得联邦政府好似有啲部门起码留翻30%系土著人去做噶， 哦，咁好添啊！ 系啊，同埋澳洲有样嘢好 福利可以高好多噶，同埋北方嘅土著， 我知道，但系。抱住佢哋保留区嘅生活好唔好？ 梗系澳洲土著，抱住保留区 都系好差， 系好差嘅。 好差 保留区一定好嘅， 同埋佢俾钱佢啲细佬哥去翻学，因为好多抱住佢唔肯去翻学咧，佢每日要倒贴。以前好似喺Northern Territory 要每个细佬哥补贴$10，叫佢哋翻学咯。 嗯。 即系你肯翻学嘅话就会补$10俾你当系奖励咁样咯。 哇！即系香港嘅听众咧，即系听到呢个位咧，即系应该要嗰啲新界啲原住民啊，嗰啲有丁权嗰啲咧，喂，听到睇几感动。你睇下澳洲嗰边 搞得几悲，即系都唔系话生活过得咁好喎，都要争取翻嚟喎，啊，你嘅丁权啊，嗰啲违规嗰啲僭建啊，七七七嘢都未冇帮你哋做嘢喎， 同埋好多土著有即系佢哋会按住 countries 啊，用 countries 嚟分啦、啊。以前我都帮呢个我哋嘅旅游局做过一啲咁嘅 research， 就系、是。澳洲有200多个 countries， 即系按住土著嚟分，有啲按住湖啦，有啲按住树啦，有啲按住海啦，有啲按住河嚟分咧。所以呢度嘅语言保育系好难嘅，因为语言太多啊，同埋有啲 area 嘅土著嘅语言已经消失咗，因为呢个 area 太少或者已经发展咗。咁咧，好似 Tasmania 咁咧 ，Tasmania 嘅土著咧冚家铲咗嘅。是冇晒嘅，因为佢以前早期殖民者咧，有个地方叫 Bully Island， 就系纪念 Tasmania 最后一个土著嘅，佢成家就俾白人杀咗嘅，个佢啲屋企人咧个头咧仲俾白人系当系足球咁踢嚟踢去嘅，只船上。 哇！ 系啊，其实都好残忍嘅，所以 Tasmania 系冇佢原本嘅土著，佢嘅土著都系由本岛混血过去嗰啲咯，所以其实土著嚟讲，所以呢啲又系好多东亚国家系想象唔到，或者好似北美嘅国家难啲想象，因为我哋土著权咧系会比较大少少嘅，所以佢会留一啲特定嘅职位去留翻俾佢哋咯，所以我哋有 council 都系特别为土著而设嘅咯， 但系土著 同埋佢哋好好。系你讲你讲， 但土著嘅生活整体嚟讲都系比一般澳洲人差好多嘅，即系呢一 差嘅 呢一样嘢， 的确， 澳洲政府都知嘅。咁即系如果系工党做执政嘅话咧，咁呢啲嘢咧就会即系多啲改动咯，即系会起码会即系道歉啊，或者即系俾多啲机会平权嘅机会咯。咁即系而家右翼嘅政党执政就唔会有呢啲嘢啦，即系。好老实讲， 即系我哋喺香港咁样听到呢啲咧，即系好难想象。即系我哋见到新界啲原居民咧，有啲咩事出嚟咬牙，又同政府合作无间啊！即系官场， 而且你哋同一个种族嚟嘅啫，只不过系佢当时喺呢度组住咗土著嘅第二种种族嚟噶，系 Polynesia 嚟嘅，即系佢同 佢黑色嘅呢，就唔系白人咯。 系啊，系，同埋佢哋以前嘅。啊，即系以前我都讲过，好多做好多集之前讲过，其实当时嘅白人咧系会强奸啲土著嘅女人，之后生出嚟嘅细路哥，佢哋都会睇唔起自己细路哥叫 Creamy 嘅，即系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其实有一出叫做 记得好似有 Australia， 我想问 想讲 问个问题。我想问一个问题，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系佢系要特登去土著啲细路抽晒出嚟。 哦 ，stolen generation， 系 stolen generation， 系啦， 穆克文就道歉咗。 嗯， 因为佢哋就即系其实就系澳洲政府当时，因为佢系有白澳政策咧， 英国政府啊，系啊， 系白澳政策啦，咁佢就想直情将嗰个即系土人嗰个 culture 完全毁灭咗啊嘛，因为佢如果捉晒啲细路用西方人嘅方法去养嘅话咧，佢哋认为就会可以变到即系下一代嘅人就会全部变晒西方人咯。他们的思想方法啊，或者他想东西的方法啊，那些咯，即是那些生活习惯全部变成白人的那一套咯。 还有他们会觉得土著文化是魔鬼的，就是他灌输这种就是你们的 traditional culture 是有问题的，是魔鬼的文化，就是灌输基督教。是他们会灌输基督教文化给他们咯。 嗯。 咁同呢度一样啦，呢度其实当年都系有同样嘅，新近先至有再道歉过， 冇办法嘅，因为佢哋根本嗰套殖民地嘅制度就系咁样搞噶嘛。如果打得赢啲土著咧，就系用加拿大、美国、澳洲嗰种方法；如果打唔赢咧，就用纽西兰嗰种方法，同埋香港即系呢个新界佬嘅方法，就系签条约，同埋俾 买土豪咯。 即 系啲土豪特权咯， 系啊，即系佢哋英国佬好 flexible 嘅，因为如果佢哋打唔赢，佢哋唔会增兵嘅，佢哋好简单嘅啫，你要咩着数我哋俾你，即系、但系澳洲同美洲嘅土著咧就系、是、打唔赢白人咯，即系呢个真系唔好彩，即系喺纽西兰嘅 case 就唔系， 即系纽西兰嘅 case， 当然有好多土著都死咗啦，即系好多毛利人都死咗啦。但系整体嚟讲，白人系唔够呢个毛利人打嘅，所以先至即系用呢个欺骗嘅手段嚟签条约咯。 同埋保持翻毛利人嘅king喺度喎，毛利人仲有皇帝噶嘛，系咪仲系？ 唔系嗰个 figurehead 嚟嘅，咁佢叫 Maori king， 咁但系其实就冇实权嘅。咁只系一个，因为佢哋要对等嘛，因为佢哋毛利人咧，因为见到英国人有个 kingdom， 咁佢哋咧就整咗样嘢叫 Maori， 即系我哋嘅，我哋自己有皇帝咁样咯，即系佢同一个 queen 系对等咯。 嗯。 系，佢系咁样样，同埋毛利人到而家都系好，即系好对英国人好反感，尤其是英女王呢、這个皇室，因为我记得二千年头嘅时候咧，我就喺地盘做嘢，1999年唔知1999年二千年，咁啱嗰阵时英女王就访问纽西兰，咁我嗰阵时同啲地盘佬咧，嗰啲地盘佬大部分都系毛利人嚟嘅，咁啊、即系一齐做嘢啦，咁有一个细路女又走埋嚟。咁同我哋讲，哇！我头先见到英女王啊 ，Saw the Queen 咁样，跟住咧嗰个毛利人咧就讲啦嘛 ，She's not my queen。咁其实同佢讲话佢见到女王嗰个细路咧，都唔系白人嚟嘅，即系都系即系啡色人啦，佢哋嗰啲即系 混血啦，可能 混血啦 ，Maori 咁样咯。咁佢就好坦白咁讲，佢唔系我女王咯，因为其实就系、是。有啲嘢咧，系历史种咗落嚟嘅仇恨咧，唔系一两代人可以抹咗佢嘅。 嗯， 即系会继续喺人哋嘅心里边咯。因为你白人做嘅衰嘢系会入埋英女王数噶嘛，好简单呢样嘢，一定会。 其实维多利亚噶嘛，不过佢哋唔理咁多噶啦，都系。 佢哋唔理噶啦，几其实佢都经历咗几个君主，但系即系佢认为因为。即系毛利人咧，有啲咁，佢觉得佢哋嘅即系成个国家俾佢呃咗嘛，咁咯，个态度就系咁。 啊，真系呃过你哋系换噶嘛？好似用嗰啲我唔记得咗，总之系用咩嘢换翻嚟噶系嘛？啲 个条约，个条约系同 Maori 文同英文又出入。 我哋咯， 咁、啊、但系冇办法嘅。嗰阵时嗱，佢哋而家解释咧就系嗰阵时翻译嗰、那个。传教士咧就系好深嘅，就唔想见到生灵涂炭，就唔想打仗，所以、就即系用一个生意人嘅方法，即系一个经一个楼市经纪嘅方法咯。一边就话唉、哎、你签咗佢啦，另外一边就又挨又氹咁样你签咗佢啦，就你有咩即系所有英国人有嘅权益你都会有咁样。咁其实当然冇啦，咁连地嘅所有权都俾佢呃咗啦，因为佢哋个讲法就系你毛利人系唔相信有地权呢样嘢嘛，即系佢哋个地咧就系、是、共有嘅，咁但系 呢个我听过， 同英国嗰、那个物业制度唔一样啊嘛，英国嗰个制度系土地嘅权系公系私有噶嘛， 公咧属于女王嘅， 即系全部都 vested in the crown， 但系咧跟住你系可以系一个 freehold land 咁样嘅。咁 系啊，冇错， 系啦。咁但系即系毛利人就嗰啲 land 咧，就嗰啲地咧就唔系咁样样咯。到今时今日都唔一样啊，佢哋嗰啲 title 系唔一样啊，同我哋嗰啲。 嗯， 所以咧，大家讲紧呢一啲嘅历史咧，系绝对唔会喺呢个有关于英女王嘅电视剧咧度出现噶呢啲情节系， 或者喺苹果日报咯。 苹果冇，都唔会讲呢啲， 唔会喺 D100 嗰个维多利亚港节目讲呢啲嘢咯，因为佢哋唔系，即系点讲，佢哋连正视一个殖民地嘅历史都唔敢去做咯。 系， 同埋讲到好捻神圣咁， 我可能 一块抢翻嚟嘅地啊，咧几捻神圣啊，讲真， 系啊， 即系我以一个 佢哋当年 好搞笑， 系佢哋当年大英帝国。佢光荣系咁样嚟噶嘛？历史一部分啫，有乜所谓啊？佢哋咁谂噶啦， 关佢咩事啊？ 即系冇嘢噶，即系等于你话诶、哎，你中国汉朝啊，打到人哋抽筋咁样，我哋好伟大啊！ 唔系佢哋有某部分嘅思维就觉得，喂，即系如果冇麦理浩呢啲咁嘅十年住屋计划，咁可能你仲住紧喺山边咋嗰啲咁样？即系如果冇佢哋即系抢咗啲笪地嘅话，咁你已经变晒可能系真正嘅一国一制啦，就。 是大陆的一部分啦，已经即系唔会再有你呢一即系炒楼啊，或者有啲咩赚啊啲咁样，即系冇呢回事噶啦。即、嗯、系所以系咪要多谢佢哋啊？咁即系佢哋嘅思维会系咁咯。 咁好偏，我觉得我讲唔系，我觉得同加拿大系一样，佢系利用英国英女王呢一个外国 culture 系去对抗，即系佢哋唔系特登嘅，但系好似加拿大人，我哋加拿大人系用英女王呢个 culture 去抗衡美国嘅 culture， 系去保存住我哋自己自身嘅特色啊嘛，即系我哋嘅特色，加拿大人嘅特色同美国最唔同，最简单就话我哋有 queen， 咁讲，咁或者而家佢最大特色啊，我哋有咩医疗政府保我哋嘅医疗，佢咁讲啊，即系总之佢系有要有啲嘢嚟做中港区隔。呢班人佢哋系不自觉中就话我哋系用英女王嚟做中港区隔嘅， 赞美区隔系嘛？ 唔系唔系， 即 系我哋系 佢系中港区隔，即系嗰班半岛派啊，家产意思系 啊，本岛派吓，咁赞美区隔梗系噶啦，咁即系保持住自身。 咁但系本岛派嗰班人系，我觉得咁做系好捻戇鳩啊嘛！即系当然佢哋有佢哋嘅睇法啦，但系你咁样整一个即系假嘅历史出嚟，去支持自己做嘅嘢，咁好似好有问题咯。我认为就即系你谂下，如果而家你睇翻而家嗰啲即系英国嗰啲知识分子，佢哋对大英帝国持嘅态度就系佢哋即系好嘅嘢会照讲翻好，即系譬如佢哋英大英帝国将好多即系嗰啲典章制度传到去殖民地嗰度，咁系好事嚟嘅。咁佢会讲话呢啲系好事。咁但亦都会每个殖民地都有佢嘅即系好残暴嘅历史咯。咁我认为就即系本土派就冇面目去，唔系本土派啦，其实本土派未必系啊，归英派嗰啲人。 归英派 越完全冇正视呢啲问题咯。 咁或者佢哋冇咁嘅知识，我净系想讲话，其实佢哋冇咁。 佢真系通常都唔知嘅呢啲嘢， 唔知嘅。咁但係讲出嚟呢班人系共产党，佢哋更加唔会听㗎喇。咁共产党成日就 或者一批好似阿 Sir 嗰啲咁样呢，即係有赖便是良，哇，因为有佢有佢嘅规定咗，所以佢每个月可能会有一笔钱俾佢做呢个长粮，所以佢咪好感恩。 但佢有付出劳动噶。 但嗰笔钱唔系英女王出俾佢。 英女王啲钱都系纳税人俾佢啫， 我就 嗱又有系， 我就 网友就话我哋啦， 你讲 俾多少少，即系话我哋咩啊？没有英国皇室就没有大英帝国啊！话我哋交多少少税，办捻晒嘢啊嘛，系嘛屌？喂，大佬，我哋系纳税人，我哋点解冇？即系啲人，因为每年英女王都使几百万磅啊嘛，咁其实。啲纳税人都系屌柒佢话使咁样大使，佢咁讲。咁我哋有交税，点解冇权屌柒佢啊？傻噶！ 佢哋又系嗰种心态咯，即系要摆一个皇帝喺自己头上， 未跳出嗰种皇权。 小龙 DNA 系啦， 条边心唔系嗰条边啊，其实仲未剪啊， 未剪啊，仲收埋啊， 仲喺度嘅，仲喺度。 虽然个头好光啦， 不如我提起嗰、那个英女王喺有呢个电即系呢个电视剧啦。喂，我哋香港代表都登上咗，嚟紧都会登上呢个电视节目度。黄之锋 有 Netflix 哦， 系啊，黄之锋嘅个人特辑会嘅点啊传记式嘅记录会摆上去俾大家睇，拍成电视剧。 老实讲，我觉得即系阿之锋哥咧，都系点讲咧，都系个人物嚟嘅，但系未到 legend 嘅级数啊。但系我觉得好多媒体都有少少捧得佢太高啊，即系同埋咁样系咪等于害咗佢啊？ 都会， 其实系害佢。 仲话将呢套片咧会摆去奥斯卡嗰啲咩最佳纪录片嗰啲，即系参与提名添。哇！真系喂，唔怪之得黄之锋唔听自富老人电话啦。 系呢一样嘢，自富老人又要讲一讲。头先有个网友四个钟之前咧喺我哋嗰、那个那个 YouTube 嗰度留咗言。 YouTube 嗰度 系啊，咁佢就话我哋冇嗱，咁我读一次啦，因为佢个留言好长嘅。咁、那个网友叫梁平。咁佢 精简啲，精简啲，系 精简啲。咁佢就话咧，我哋冇睇翻晒成件事嘅起因，先至批评啊黄之锋。咁咧，仲要为咗一个访问咧，就 D 一百咧就连续屌几日黄之锋同埋罗冠聪。咁嗱，佢个理由就系咁嘅。嗱，黄之锋罗冠聪咧又唔系保释出嚟一日，第二日就翻去坐，佢哋有成个月保释。咁佢保释完嗰日唔上嚟，咪约个其他时间咯。如果一个月都唔上佢哋嘅节目，咁就有问题。咁嗱，第一我讲一讲啦，即系大家做人嘅标准唔一样。我就认为人哋大班打电话俾你咧，你唔听电话咧，其实就唔系真系咁啱数嘅。 系大班都讲咗一句咧，咁啊，我觉得我都认同嘅。佢就话。咦，你话上完商台，你唔想上嚟，或者唔方便上嚟，或者赶唔切又好，点都好，你打个电话都好啊，十分钟啊，即系做一个电话个，即系同大家报个平安，讲几句都好啊。即系佢意思话，你连呢个电话都唔愿意打，即系唔接电话都系件事啊。你直头唔肯打个电话嚟啊，即系唔系话成个月都唔上嚟先至唔啱数啊？呢位听众都要再听多次啊，大班。点讲？其实呢下真系唔啱数， 系我认为佢都唔啱数，不过唔紧要啦。即系佢当然有佢嘅睇法啦。咁佢睇法即系我哋唔同意啦。咁佢仲有讲一句就系、是、佢我有冇听 D 一百郑教主同尤清源，仲有嗰啲所谓自己优点讲佢哋两个，话佢哋咧就忘恩负义、反骨仔、正一正惯，净系识计算利益。咁又话咧冇咗 D 一百咧就冇佢哋今日嘅成就，搞出一副呢个恩主心态，咁唔系自负系乜嘢咧？人哋冇付出到嘅咩？人哋家伟争取民主搞到坐监啊！要你哋恩主，要按佢哋嘅恩主心态逻辑，系咪推咗黄之锋、罗冠聪上前线，令到政府有方法搞到佢哋坐监啊？咁华人出席商台、港台系计算，咁佢郑教主要佢哋上 D 一八又唔系计算啊？咁样，即系呢佢嗰个阿杰文就咁啦。咁我就逐一回复佢啦，好嘛？ 好， 咁 好 嗱，郑大班同尤清源同埋啲自己友点样讲黄罗，话佢哋忘恩负义、反骨仔、正一正棍，人哋有自由咁样睇，亦都唔呢一样嘢，亦都唔可以完全话系恩主心态，因为可能嗰啲人真系出咗好 Q 多钱，咁你可以话你出咗好多钱大捻晒，咁都得嘅，你可以咁样讲，但系人哋唔系净系出钱喎，仲有出力喎，我相信。咁你如果咁样讲嘅话， 出力带嚟出晒， 有关心嘅喎，喂，即系可能你即系喂呢啲香港俗称咩真心教，可能即系真心好关心你。喂，打个电话，大家自己有嘛？佢哋最紧讲系自己有嘛？你唔打嚟讲两句点得噶？啲咁样咯。 呢啲我谂 即系将我痴心错付。 系啊系啊，我谂仲有一样嘢就系佢哋系爱之深责之切咯。即系佢哋可能当自己嗱，佢哋嗱，我批评翻佢哋，即系大班啊、尤清源同埋佢自己有，我觉得佢哋当咗呢两个年青人咧，系佢哋自己嘅小朋友咯。即系佢哋觉得佢哋就系冇 我睇住你大， 系啊，我睇住你大，但系咧，我而家好似睇住你坏咁样嘅意思。嗱，当然唔系100%，即系佢哋有咁嘅心态，唔系我认为唔系好健康嘅。咁但系咧，父母有呢一种咁嘅行为咧，其实系可以理解嘅，或者系一个年长啲嘅义工会有咁嘅心态，其实可以理解嘅。同埋你话系咪真系纯粹因主心态逻辑？我又唔觉得系咯。咁你话佢哋推黄罗上前线？令到政府有方法搞上，我觉得唔系咁，因为如果你话冇咗 D 一百嗰啲支持者，黄老系咪会唔去做呢啲抗争行为咧？ 我相信唔会，佢哋系咪都会照做呢啲抗争行为？咁你睇翻呢件事就，我就觉得唔系好客观咯。呢个听众嘅讲法，即系如果以大班佢付出咗咁多，同埋佢自己又付出咗咁多嚟计，咁佢闹翻少少，闹翻几句，其实都系合理嘅。我认为就系咁。咁同埋佢讲呢个呢就係讲话郑教主要佢哋上 D100 嘅节目就唔係计算。咁我相信 D100 叫黄罗去呢都有壮大 有计算嘅。 有计算。咁呢个係但係当人哋出咗咁多钱嘅时候呢同埋出咗咁多力嘅时候呢咁就算人哋有计算呢你都我諗要表示返一啲嘢嘅。即係你要正面咁样就算你要听个电话都要啦。而家你系连电话都唔听嘛，十分钟都唔肯讲，即系要俾翻一个好短嘅时间啊 D100 你哋都唔肯做嘅，咁我就觉得唔啱数啦。如果系咁睇， 嗯，所以话佢哋政棍系唔啱嘅。如果政棍嘅话咧，系会好扮嘢咁讲十分钟嘅，所以佢哋唔系政棍嚟嘅，老实讲。如果正棍嘅， 系啊，其实即系正棍咧，就未必啱嘅，即系未必准确嘅。如果自己有话佢正棍，咁我哋嘅分析都冇话佢哋正棍。如果你留意听翻，我哋应该冇讲过佢系正棍。我哋只不过 正棍先即刻扮晒嘢咁。哎呀，点啊，大班？哎呀，咁啊，我哋首先打翻 T 一百，我哋好顾我哋自己有咁样先正棍噶嘛，屌啊妈嘛！ 所以即系 D 一百嗰啲人咧，佢哋就有即当然啦，亦都有啲上头啦。其实两边都有上头嘅。阿罗冠聪话人哋致富老人又唔系上头咩？唔系头脑发言咩？我哋个 佢话 批评好客观嘅，其实我哋就系话罗冠聪头脑发言，所以先至讲呢啲咁嘅气话。我哋冇讲话罗冠聪系政棍啊嗰啲嘅。冇讲佢系忘恩负义，冇讲佢系反骨仔，我哋冇讲呢啲嘢，我哋已经比 D100 嘅人咧 系 客观好多啦。咁好啦，咁佢 我哋就话佢有少少又唔啱。其实老同埋，如果以前有听过我哋节目嘅人都知道，其实我哋大家都系对阿郑大班咧系。唔系咁中意嘅，即系其实我哋嗰郑大班都系似一个商人多少少嘅，一直我哋都咁觉得嘅。所以我哋系，其实我哋真系好要好客观咁样评论呢件事，因为如果好似其他网台咁，你争阿老师或者争阿教主咁你哋就做乜都屌柒佢咧，咁就系唔客观。但系我哋本嚟系唔喜欢呢个人噶嘛，但系我哋都会。将即系客观少少，尽量放低少少自己啲偏见去睇呢件事咯。上一集就系咁啊。 系。 咁嗱， 所以你讲先。 唔好意思，因为上一集咧，我哋仲即系将佢哋嗰个行为咧，同白票党其他人比较。咁我哋认为佢即系阿黄之锋同阿罗冠聪，佢同白票党嗰啲人嘅行为系似嘅。咁佢哋就唔系好买呢个。媒体 owner 嘅账啦，即系我哋主要系讲呢一样嘢。咁嗱，嗰、那个良评嘅网友咧，佢都即系有批评我哋，唔好再讲白票党啦，因为佢话777都做咗特首几耐啦。咁我哋讲白票党都讲到口臭啦。佢仲要强调嗱，良评就强调白票党对特首选举系冇影响嘅，系废票嚟嘅。咁林病系777票当选，多过有效选票176张。咁胡苏贞啊，攞唔到建制派300票，民主300都系废票。嗱，即系佢批，即系讲呢个白票党逻辑啦。咁我谂呢个网友唔系好明白一个道理咯，就系、是、白票党嘅行为咧，其实喺数字上边咧系冇影响嘅。 系， 我哋其实一直都系咁样讲嘅。即系如果你呢个网友有听我哋之前嘅节目咧，我哋一直都系讲白票党。嘅影响力咧，唔系喺嗰个票数上边，而系喺嗰个 或者个结果， 或者个结果，其实佢影响唔到个结果噶。即系如果你纯粹讲票数嚟讲，其实 应该话佢哋系一种政治嘅能量咯。 是一个政治立场的表态。其实他们大票党做了出来的事呢，就是话了给所有人听，泛民是不可能团结的。这个才是白票党造成的最大问题。现在所有香港市民都是受着这个苦果。七七七做了很久特首了，那我们还讲白票党？是啊，为什么？因为七七七现在呢个嚣张程度呢是劲过689很多。为什么可以这样？ 是啊。 为什么人家可以这样？人家就是因为看穿了你地呢个反对阵营系团结唔到啊嘛， 团结唔到， 系一片一盘散沙啊嘛，同埋白票党根本就系林郑嘅朋友啊嘛，而家你根本上就系、是，我好巧妙地，林郑佢做嘢嘅方法咧，就系、是、配合白票党嗰、那个诶嗰啲人嘅做嘢嘅方法嘅， 仲有好巧妙地咧，林郑做完诶啲唔好嘅出嚟咧，喂有白票党同你。呢啲泡沫政党同埋泡沫政党啲人咧，同你玩烂件事佢嘅，你睇下。 拖后腿。 系啊，你睇下嗱，之前大家十万，即系十万人去游行，就呢个三指入狱。喂，你跟住自己走去中环办奸犯啊，爆风球啦，点谂住啊取消你班友啦啊？点知你爆风球之后又再嚟个办中环办奸犯嗱、啊，跟住你一地两检，你嗰啲你又走去。原本即系大家都想再讨论翻件事，炒翻件事出嚟讲一地两检嘅问题噶嘛？喂，你跟住转头即系办公安， 嗱系，总之 做 总之 喜剧咁样。 咁佢哋就话我哋冇，我哋就同 CK 冇分别啦，唔系 A 就一定系 B。喂，呢个系老屈嘅，因为我哋其实每一件事咧都分析得非常客观嘅。 嗯， 同埋白票党真正嘅问题咧，我哋系讲过好多次。亦都唔系你讲嗰种数字加加减减就可以计到出嚟佢哋嘅真正影响。如果你真正咁讲嘅影响，咁其实如果你讲数字，唔使投任何民主派嘅，因为系基本上立法会系建制派操控，系过捻晒嘅，乜都可以。咁就唔需要投任何民主派嘅。即系如果用你嗰个数字逻辑啊，呢位梁平先生，咁我觉得你嘅提讲法就有好大嘅问题咯。咁第二件事就话我讲系我啦，呢个我讲珠海迪收地产商钱，咁佢又挑战我啦，咁我佢立法会投票吹大有冇益地产商啊？乜立法会嘅投票会对地产商嘅利益影响到嘅咩？呢一样嘢我觉得好奇怪。如果你睇翻过去珠海迪做咗议员以嚟，有咩议案系会损害到地产商嘅利益嘅咧？其实连嗰啲议案都唔会上到议程啊！嗱，即系佢就话我哋嘅逻辑同我哋所屌嘅本土化有咩分别？我哋分别就大啦！即系呢一样嘢，我哋睇到嗰个事情系有问题嘅，我哋叫你留意一下呢个人，因为我哋都冇打死佢，系嘛？即系朱海迪呢个 case， 系啊， 我哋叫你留意一下佢啫，监察佢，监察佢都唔得，监察佢都犯法啦。 喂，都个民选噶，唔可以监察噶。 系啊，同埋佢做嘅行为其实系减少紧土地供应啊嘛。现实就系咁啦。即系朱海迪佢同埋阿谭海邦系嘛，嗰、那个叫做喺马湾嗰条友，佢哋搞嗰啲嘢全部都系减少紧土地供应啊。如果你好现实嚟讲啊，佢哋做嘅嘢根本成套都系帮地产商做噶。 因为你的土地越少供应的话，那你那些楼就自然会升的了，即是你那些楼就越珍贵嘛。 是啊。 所以你说有没有益地产商，喂你要看看，即是其实他们那班人。 客观效果。 客观效果做的事实际上是益紧地产商的。那我叫即是我的听众监察他都不得的吗？是不是？那我分析问题要多些客观少些主观，好不好？但你咁样讲呢，即係我亦都即係觉得係啱嘅，即係分析问题多啲客观少啲主观，但係唔该你都系咁样样囉。就唔好即係好都冇听清楚。 唔好以阵营为先，呢、這个最紧要。 係同埋佢冇听清楚个节目嘛，冇听清楚我哋讲嘅嘢嘛。冇听清楚我哋讲嘅嘢嘛，我哋根本就冇讲嗰啲嘢，系 D100 嗰啲人讲。咁 D100 嗰啲人讲关我咩事，我控制唔到 D100 嗰啲人㗎嘛。是不是先？同埋 D100 嗰啲自己有啊，基本上就係、是、 一般人嚟，普通人嚟嘅啫嘛，你点可以咁严去苛责一啲普通人呢？咁佢有佢嘅情绪噶。如果人哋即系我俾好多钱一个政团，或者俾咗好多精力去做义工，系帮一个政团，跟住嗰个政团反脸唔认人嘅，咁我都会有情绪噶。 即系有啲似嗰阵时朱凯迪咁样咯，你投完佢票，跟住临尾叫你唔好投白票，你系咯， 你去搵地产商 买， 嗯。 又一样， 同埋投众志嗰啲 target 咧，嗰啲即系嗰啲投嘅票咧，其实就系同 D 100嗰个 level， 即系个自己有嗰啲咁上下即系咁上下民主理念嗰啲人就先会投众志嘅，就即系又唔想投啲太老嘅，觉得呢班学生仔有希望，即系其实佢哋嘅众志嘅光谱咧系同白鴿同埋公民黨係基本上冇咩區別嘅，但係佢哋就成日覺得，我哋都係講到口臭，佢哋成日都覺得可以食埋梁天琦咯。其實你如果真係即係如果你睇聽下嗰啲仇思打啲節目咧，你就知道其實咧，阿梁天琦嗰啲支持者永遠都唔會投佢哋嘅，係好憎佢哋嘅，係好憎仲。 因為雨傘嗰度啊嘛，雨傘呢個位佢哋係唔會。 唔会妥协 佢哋噶嘛，系啦，冇错，唔会妥协，唔会原谅噶嘛。 即系我哋都讲咗好多次，讲到口臭咯。中资嘅最中资点解而家会即系有个议员喺立法会咧？其实好大程度上就系 D 一百嗰班即系爸爸妈妈级嘅即系中资支持者咯。咁佢哋即系个 overlap 系有，我估计系有七成嘅。咁 Tony 个估计，我啱啱听咗个节目啦，咁啊仲高啲。咁我觉得众志就应该真係审视下自己做嘢嘅态度，同埋众志嘅支持者有啲好似梁平呢位梁平先生咁样，其实係恐众志去死嘅啫。即係佢哋如果係咁样嘅态度去諗嘢呢，其实我觉得好危险呢，就係你即係会将可以团结到嘅人都赶走埋囉。 嗯。 尤其是大班自己有。佢哋投返公民党民主党好容易嘅啫。 系啊，真系 梗啦，佢哋有节目噶嘛，佢哋大班都好捧阿杨岳桥噶嘛，陈淑庄啊啲咁噶嘛， 同埋大班系即系讲真，佢系做得好好嘅，喺上次嘅选举嚟讲，佢哋将嗰啲票系分到咧，即系点讲咧，系公民党、民主党同埋众志都有人入到去咯。 嗯，系啦，我哋好客观，虽然我哋好捻憎佢，讲真。 即其实佢做得唔错啊！即系好老实讲，因为佢真系抌好多钱出嚟做网台啊嘛，即系佢抌出嚟嘅钱系老萧抌出嚟嘅钱嘅好 Q 多倍啊嘛，即系好似 Tony 话斋，佢系用烧我嘅价钱去做借渣嘅味道啊嘛，屌老味！ 但系点讲咧？佢即系可能唔系大班抌，但系就当系其实多数都自己有抌啦。咁讲真，咁你 自己有听大班讲啊嘛？ 系啊，你俾咁多钱嘅话。你是不是应该都 confirm 一下那些自己有啊，即是十分钟做我比如说你十分钟好你就这样安抚一下他们你是啊安抚一下他们都好啊。喂头先我看到一条新闻 是 平啊这个传出王浩可能要买埋苹果、啊。 哇 喂好这一节到这里我们再休息一阵再回来。好嘛， 好啊， 呢一节长少少， 好。好好